ACG 唱给歌迷们听的一首歌曲，把他们心中对歌迷的感谢用最真诚最好听的声音唱了出来。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潘帅潘玮柏带来一首乌哈。什么的状况下你才会想这样有种的呐喊一下呢？ 让你等什么？快快睡醒，匆匆忙忙逃什么？也没勇气，回头怕什么？真的想说，我让你问什么什么？这种人要是别亲啊，风格上别结账，喝了几束，让我有点味道，一路走一路才能追上你。最强的浪潮掀起了最美的线条，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一眼就看出你多好，我一没想你就上当，我一出击把快乐人蒙住有点疯狂。 只要安慰我别放在心，只要我能飘着风，没有幸福不行你得过度，二百年温度要把三眼睛的月光用你不能低调，就算你饿了你我也不能接受，今天我们差的是什么？代表什么爱？ 在我怀里坦白着

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的一首《下一个天亮》。最初郭靖在配唱《下一个天亮》的时候呢，把里面的一句歌词“时间可以磨去我的棱角”，误唱为“棱角”。唱片公司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样的一个小小的口误，造成了唱片公司的手忙脚乱，也是最后紧急安排郭靖重新进录音室配唱。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陈小霞作曲，姚若龙填词，郭靖带来的《下一个天亮》。要说这两位，陈小霞和姚若龙都是创作界的响当当的人物。谢谢的歌声，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你的温柔，另一个我。

街头走一走，路过五楼，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路过五楼，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也不停留。我的衣袖，慢慢就沾进骨头，走到雨淋我的尽头，走回小酒馆的门口。 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就是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要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的一首《逞强》。在这样一个浮华的名利圈里，像姚若龙这样低调的人少之又少，他几乎从来不接受采访，也很难搜到有关于他的照片。只是听歌的时候呢，你会常常碰到这样一个名字，就像遇到一个老朋友一样。 如果听实话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不想原谅，但自尊太好强，最怕旧情人想眼光，爱得太真诚，无论多眷恋也不祈求，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讲得洒脱却感伤，总是爱得太逞强，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痛还想绝目光，然后戴上了耳机，紧贴悲伤，当人群里去流浪，也不一个人在家。越苦的情歌越要敢唱，回忆最满的地方坐一晚上，不要埋藏才能释放，虽然痛会很长，爱不会流沙，太容易了的伤。爱我太倔强，无论多眷恋也不计较，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讲得洒脱却感伤。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从你们叫出来，就算千里马他赶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从你们叫出来，就算千言万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他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唐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之后，再来听听毛不易的小丑。在薛之谦的眼里，毛不易呢是音乐圈里的怪咖。他说呢，毛不易是他见过的最怪的一个人，歌词写的有点不切实际，但是呢，让你听到的时候却觉得，有那么一点哲理。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摆动我的身体，厚重的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 现在是19: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2017年教师节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第33个教师节，大力表彰为我市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市领导刘连杰、孟建正、张晓明、刘增禄、李志英、张凤玲出席会议。刘连杰在会上讲话，他指出，事业兴衰维系教育，教育发展决胜未来。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追求，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加大，标准全省一流，教育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师资水平全省领先，高考升学连创佳绩成为廊坊的一面旗帜，职业教育独树一帜，成为我市乃至周边区域蓝领工人培养的摇篮，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开 开放式办学杰出丰硕成果，平安校园建设不断加强，安全保障网成功构筑，直面历史问题，主动担当不回避，多年遗留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刘连杰希望广大教师要坚守责任与使命，做被学生和历史称颂的名师，秉持仁爱与恒爱，做奉献教育和关爱学生的典型，崇尚道德与情操，做默默耕耘和忘我工作的楷模，提高内功与素养，做治学严谨和博闻强志的标兵。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主持会议，副市长张凤林宣读了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校园安全共建先进单位、民办教育安全管理先进单位、优秀班主任、优秀园丁、师德标兵、扎根边远优秀教师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颁了奖，获奖教师做了表态发言，学生代表做了教师节献词，会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庆祝教师节专场文艺演出。近日，经群众举报，在齐新庄镇朱家窑村有一伙外来陌生人员活动，疑似传销组织。接到举报后，齐新庄镇立即行动，第一时间组织精干力量，联合镇派出所、工商局打传办，对该窝点开展突击检查。经现场核实，该组织确系传销组织，并于现场查获传销人员26名。经过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该传销团伙被一举端掉，目前已正式移交市打传办处理。今后齐新庄镇将继续保持箭在弦上，做到宣传发动不落伍，巡查打击不后退，严厉打击传销组织，有效遏制传销组织在齐新庄镇蔓延生根。为深入推进开展打击传销集中行动，营造人人了解、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舆论氛围，掀起全市上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民参与的打传声势，市公安局在前期印制悬挂780条打传宣发条幅的基础上，再次加大宣传攻势，印制发放宣传单148000份，张贴大小海报40000份，形成全市境内铺天盖地、家喻户晓的宣传氛围，广泛调动群众参与打击传销的积极性，同时展现公安局发挥全市打击传销歼灭战主力军作用的决心和信心。近日，一名被抓获的传销人员不讲真实姓名，其他同时被抓获的传销人员也不能提供其真实身份，民警并没有按照其提供的身份简单移交，通过与其交谈，从其口音和内容里过滤真实信息，经过认真比对，终于查出该传销人员真实身份为邓江波，男，24岁，新疆伊宁市人，系涉嫌非法拘禁的网上逃犯，在事实面前已经改变装束的邓江波低头认罪，目前邓江波已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为更好地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今天起本台与市妇联联合开办巾帼风采栏目，进一步团结全市广大妇女，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发挥积极作用。巾帼风采本期播出，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7号通过，自2016年3月1号起施行。反家庭暴力法的颁行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是法治建设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为保护每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尊严安全提供了有力武器，

是什么，却又像欲擒故纵。我期待着你，穿过了人群，这时这瞬间停止不动。你跟着我长长的睫毛中淡了变了，我有那复杂的笑容，是因为超美丽的瞳孔。我的呼吸从一波波的热情将我灌溉一起，你的呼吸充满正面的吸引力，对我唱一遍记，对我唱一遍记，对我唱一遍记，对我唱一遍记，对我唱一遍记，爱过的往所不能。 常常羡慕单纯的孩子，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忘了当时的纯真和心愿。光良觉得只要怀抱信念，绝不放弃，每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的结局。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忘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

天，就交给我爱的我的唯一。Oh how much I love you， 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Oh what a lucky night， what's always love you， 你是我的老婆，你的快乐就交给我爱的我的唯一。你是我的最爱，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 My heart for you。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小姐，希望我们这辈子有你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来自森林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描述了回忆那年夏天在海边快乐的景象，然后呢又失落的心情，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欢乐、痛苦、无奈和执着。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就是精彩。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

山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流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山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不言可以双飞，夜深人静地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芳香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刷着我该死的谁。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迷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山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花儿伴着蝴蝶，不言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死的谁。山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 然后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沈腾饰演的夏洛意外穿越回1997年，由窝囊废逆袭成为时代偶像。然后呢，《一次就好》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过三次，前两次都是夏洛唱给校花听，第三次则是马冬梅唱给病床上的夏洛听。